本港各区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60%以下。下午4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听日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下星期初天色好转。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54点，升184点，成交金额10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7点，跌13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66.5，系升2蚊；阿里巴巴300.2，升8毫；美团点评269蚊，升8.2；药明生物225蚊，升23.4；小米集团22.4，升2毫。盈富基金25.54，升2毫；中移动51.9，升1.95毫；中国平安84.6，升1毫；建设银行5.66，升6仙；中人寿18.48，跌2.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111，瑞士法郎8.574，澳元5.486，加元5.911，新西兰元5.128，欧元9.189，每百日元对港元7.3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639点，升72点。港金现价报1776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6.61美元，卖出191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只系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喺兆辉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提提大家，在长沙环的东京街因为水管急收，现在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元州街的中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53，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2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可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有啲人你见过佢十几次都唔会认得佢个样， 有啲名唔知点解你硬系唔会记得嘅。 谭永彪呢一个人就系上述所讲嘅唔起眼冇特别， 但系当你认识佢深啲，你就会俾佢嗰份认真吸引到噶。 听开心日报一定知道有个环节叫开心谜题，谭永彪你好嘢。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刘莲、彪爷，开心日报。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 生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闹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过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今日是2020年的10月2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今日各大传媒的头条新闻就是国泰航空集团的企业重组。国泰航空集团是今日公布这个企业重组的方案，就宣布将会削减员工大约5900人。当中包括大约5300名的驻港员工。其实国泰航空集团早前已经是透过冻结招聘和自然人手流失，已经是流失了2000多名的员工。所以再加上将会削减的5900名员工，整个集团会总共削减大约8500个职位，即是相当于集团的职位总数大概 24%。 同时国泰亦都宣布国泰港龙航空将会即时停止营运。换言之，这个营运了35年有35年历史的港龙将会完结它的一个营运的历史了。亦都看回有些传媒都问回国泰，究竟其实裁减那5900名员工的分布是怎样的呢？国泰就回复传媒的查询，就说大约4000名是机舱服务员来的，大概600名是机师，大约700名是机场的地勤和总部的员工来的。咁好啦，咁现职嘅员工咧，其实咧都会有一啲嘅待遇嘅唔同啊。因为咧，国泰就话咧，将会要求现职嘅员工啦，无论系机舱服务员又好，机师又好，要同意更改佢哋嘅服务条件。而且咧，今年咧就唔会有年终嘅奖金啦，出年亦都唔会加薪，同埋咧，出年上半年咧就会向飞机组人员嘅员工推出第三轮嘅自愿性特别休假计划。而公司咧出年亦都会有一个嘅高级管理层嘅减薪安排噶。咁睇翻咧，就系点解今次国泰有呢个咁大规模嘅一个嘅重组嘅方案咧？咁都睇翻咧，因为新型肺炎打击全球嘅航空业啦。咁啊，国泰嘅主席贺以礼咧，咁都喺今日嘅网上记者会上面咧，都讲到话，自疫情爆发之后咧，载客量只系跌至过往嘅2%至3%。又讲到话咧，就系集团都讲到话啦，咁其实已经采取咗好多嘅避免裁员嘅措施啦。咁但系仍然咧，国泰航空每个月都系消耗紧15亿至20亿嘅港元嘅现金啊，长此落去咧就难以为继，所以咧就公布今日嘅变动啦。咁预计咧呢个嘅变动咧会令到现金嘅消耗每个月咧会减少大约5亿港元噶。咁有啲人都可能会记得啦，咁其实早前啦，咁政府喺6月嘅时候係向国泰呢就投资咗270几亿，係透过土地基金㗎。咁今次政府嘅角色又系点样嘅呢？见到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朝早就发表咗一个声明，就话呢次嘅业务重组安排呢系国泰集团嘅商业决定。政府呢系委派咗集团董事局有两位观察员㗎。嗰两位观察员呢已经就系、是、就住个安排呢向国泰提供了参考的意见，同埋提醒公司的管理层在业务调整里面尽可能就减低对员工和社会的影响。咁好啦，亦都有啲人都问到啦，咁如果而家港龙停止营运嘅时候， 咁本身港龙飞开嘅航点航线点样处理呢？咁国泰亦都讲到话系寻求紧监管机构去到批准，俾国泰又或者系咧国泰旗下嘅香港快运航空咧去营运翻港龙嘅大部分航线噶。好啦，讲到呢度呢，大家各位听众有啲乜嘢嘅意见呢？唔知听緊节目嘅朋友有冇啲喺国泰集团嗰度做緊呢？又或者懂得人喺国泰集团做緊，大家个情况系点呢？欢迎打嚟 1872311。又或者系大家见到呢单新闻啦，有咩嘅感受呢？对于港龙营运咗35年，终于呢就系完成佢嘅历史任务啦。大家又会唔会有啲感受同我哋分享下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㗎。好啦，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咧就系、是、不幸地吓，今日就收到裁员通知嘅一位国泰航空嘅员工啊，周先生啊，都周先生你好， 系你好， 可唔可以讲下即系今日收到系咪收到呢个裁员嘅信件啊？ 哦，系啊，就系、是、今日收到咯。 系，可唔可以讲下个信件有冇咩内容啊？点样安排啊？同埋你嘅感受系点？ 信件都系即係一般裁員信咁樣啦，然後有一啲附件裡面係講一啲安排咁樣咯。 係嚇，咁啲安排你覺得滿唔滿意咧？因為其實公司都講到話會延長啲醫療福利啊、員工機票優惠啊，同埋有一啲嘅遣散費就唔會用強積金退沖咁。咁你滿唔滿意呢啲嘅安排啊？ 其实我都未曾有机会详细睇佢呢啲安排嘅，不过市面上广泛嘅讨论都系以上你所讲嘅嗰啲安排啦，咁暂时都只能够满意啦。 系，可唔可以介绍下你自己啊？其实你之前喺国泰系做咩嘅岗位，做咗几耐啊？ 我系机舱服务员嚟嘅，做咗就13年啦，今年。 系，咁对于即系今日收到呢个嘅结果啦，其实个感受系点咧？ 咁就其實過去一段日子以嚟都有幾多嘅傳言啦，咁我自己本人就都有少少好似預咗咁樣，咁所以冇特別好大打擊咁樣嘅喺呢一個方面。 係，以你所知呢，其實有邊啲嘅員工係今日已經收到裁員信啦？ 因為我主要認識嘅都係其他機艙服務員啦，咁樣有部分我呢啲朋友就收到信咁樣。 係，會唔會觀察到咧？即係今日收到信嘅係一啲年資深啲噶，還是係年資淺啲噶？ 我哋都嘗試觀察嘅，但係就似乎不得要領啊，發現唔到有乜嘢共通之處，似乎係感覺上係隨機嘅。 亦都冇话即系今日已经收到信嘅同事，究竟系一啲非咩航点嘅一啲同事，有冇观察到？ 我冇呢个征兆。 系系系。咁对于今日公司安排呢个嘅企业重组嘅方案啊，即系裁减5900人啦吓，全球嚟讲，咁另外亦都有呢个港龙嘅停运啦，大家嘅感觉系点样啊？ 都系觉得惋惜嘅，即系毕竟都我认识嘅朋友好多都做咗好一段日子啦，咁即系同身边嘅同事都建立咗一定嘅感情，咁样忽然间就即系港龙甚至乎系忽然间就成间公司都冇咗，咁样主要系咁样觉得惋惜啦。 系，咁讲翻转头啦，其实都因为即系疫情嘅关系啦。你可唔可以讲下你过去嗰大半年系个系点样过嘅咧？个工作情况系点啊？ 过去嗰大半年里面就其实航班就比起以往少咗好多啦。咁所以我自己本人就系一个月平均只系得1-2班机啦，或者有时唔成个月都唔使飞咁样。 系，咁即系话个系咪即系其余嘅时间系咪就叫做冇薪假咧，定系点样咧？ 有冇薪假系个别同事嘅选择嚟嘅，公司有提出冇薪假呢一个项目啦，咁有啲人去申请啦，有啲人就冇申请咁样咯。 系，咁其实而家有个咁样嘅结果啦，有冇咩嘢打算啊？ 打算我都未回过神来啊，所以即系可能坐2日差，再点唯有揾工咯。 嗯， 有啲工会嘅人士都讲到话，其实公司咧应该有其他方案去处理嘅，咁即系包括系譬如多啲冇薪假，又或者系即系停薪留职啊咁样。你自己觉得会唔会咁样会好啲咧？好过而家咁？ 如果大家都能够保住份工，又当然系好啊。咁但系我相信公司都唔系随便就话就炒晒啲人咁样嘅。咁似乎而家咁样系一个冇办法之中嘅办法咯。 系，咁亦都睇睇啦。即系其实你会唔会都想啊，继续喺航空业嗰度系工作嘅咧？ 都想嘅。咁但系而家似乎成个航空业呢个行业被人炒咗咁样，所以即系先糊到口，再谂下去唔去翻航空业嗰度继续从事我嘅生涯咁样。 系，因为都见到咧，疫情可能都冇咁快就受到控制啦吓。一个全球大流行嘅情况之下，仲有好多国家咧个疫情咧就可能系仲系上升紧添噶。咁所以航空业啊，未能够咁快见到有曙光啦。咁所以你自己对呢个行业仲有冇信心啊？ 有嘅，不过真系要等下啦。我觉得，同埋可能航空公司都要即系换个方向去营运啦，或者 好啊，唔该晒你啊，周先生，多谢你啊， 多谢晒。 周先生咧就系今日不幸收到呢个裁员信嘅一位国泰航空嘅机舱服务员啦。咁唔知听紧节目嘅朋友，仲有冇啲喺国泰集团嗰度做紧嘅咧？又或者对呢个嘅题目都想讲下你嘅感受同意见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o again. 今日咧，我哋一个好惨惨嘅听众咧，就问小叔叔啦。被放飞机咧，我哋通常咧就会用到一个 expression 咧，就系 to get stood up。Okay, to get stood up. Stood up 其实 stand somebody up 嘅被动版。Stood up, S-T-O-O-D-U-P. Okay. Example sentence: Uncle Seo got stood up today.咁咧就系咧，今日萧叔叔咧惨食柠檬被放飞机，咁啊嚟多次咯。Uncle Shu very sadly got stood up today。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与 CEO 对话2020，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星域集团主席邓耀星。 同事为什么会交个心出来给间公司给个顾客呢？因为他都感受到他被用心去对待。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5点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呢个时间咧就讲紧国泰航空嘅企业重组啊，将会咧削减系5900名员工，其中咧5300名咧系驻港嘅员工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咧亦都请嚟联络到啊，另一位系今日都系不幸被裁员嘅一位国泰航空嘅员工黄小姐。黄小姐你好， 系你好， 系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下你自己系喺国泰度担当咩嘅职位，做咗几耐啊？ 我自己做 flight attendant 嘅，系 BC 啦，咁大概做咗1.5年到。 系，咁系今日收到一个裁员信。 系啊，系啊。 系，可唔可以讲下你自己感觉系点啊？ 自己感觉其实我就比较冇咁话好唔开心嘅，因为本身自己拎咗一次 unpaid 之后咧，拎咗一次无薪假之后咧，其实自己开始会谂之后条路点样行嘅，咁就有开始计划读书啊，同埋之后嘅路咁样咯。所以今次裁员之前，其实已经谂定有机会被裁员噶啦，咁可能自己都有两手准备咁样。 系有冇话观察到咧？其实即系有边啲员工系今日已经收到裁员信噶啦？ 其实在我睇嚟咧，其实我原本以为系会年资比较少嘅人会容易俾人裁嘅，但系其实我身边嘅朋友都冇话俾人裁，但系相对接收到嘅信息就系可能入过一啲比较有纪律问题嘅人，可能会较容易裁员咯。咁我自己就系入过 PAMS 嘅，咁 PAMS 就系一个譬如出勤纪律比较有问题，或者系有时候多请得比较多假嘅人会入嘅一个机制嚟嘅。咁就呢啲人好似我听翻都会有俾人裁员咁样。 系，咁你哋系都知道自己系入咗呢个嘅名单嘅。 是啊是啊，不过他曾经入的时候，咁他就只是跟你讲啊，他会观察你的行为，但是即不会对你有什么处分咁样嘅。咁但是即今日得出嚟结论，可能就是话入过的时候就容易被人裁咁样咯。 OK， 咁都讲翻即过去一段时间啦。咁其实在疫情底下，你哋个工作情况是怎样啊？你话你自己攞过一次即系无薪假期。 是啊是啊是啊，其实我自己就有半年到就冇飛過噶啦，咁我曾經七月係有機嘅，即係有間安排俾咗俾我，但係最後都 cancel 咗部機咁樣咯，所以我自己大概半年都冇翻過工。 係，咁有冇話都想繼續做航空業咧，還是已經同我頭先聽你講話，即係讀書啊，或者其他發展已經有其他打算啦？ 其實自己因為年資比較少，對航空業都仲有憧憬嘅，但係即係因為可能年紀，即係我覺得兩三年之後，可能航空業先開始復甦啦，咁可能自己條路又未必即係嗰陣又未必會想行航空業，所以就係早離場咯，可能係一件好事嘅。 係睇翻今次即係公司嗰個企業重組嘅規模啦嚇，咁喺香港炒5000多人，咁亦都係停運咗港龍咁，咁係有啲咩嘅感覺咧？會唔會覺得好可惜啊？ 都好可惜噶，即系国泰、港龙呢啲系香港品牌嚟噶嘛，咁即系一件疫，即系可能疫情咁样突如其来，咁就可能冇咗一个香港嘅品牌，甚至可能好多人员工受影响，即系讲紧可能除咗国泰员工受影响之外，咁可能好多机场嘅员工系 related to 国泰噶嘛，而且可能国泰一个咁大嘅品牌，佢炒咁多人就会。好多相連的影響，令到不同的企業都可能開始想需唔需要炒人咁樣。 嗱，今次嗰個嘅裁員計劃啦嚇，其實公司都有講到話咧，係已經已經比啊，即係呢個法定嘅要求咧更加即係豐厚啦。佢哋認為嘅一個方法咧，去到補償啲員工噶啦，亦都咧係有譬如話唔會用強積金嚟到做呢個遣散嘅對沖啦，亦都咧係話會延長一啲嘅員工嘅醫療福利同埋機票優惠等等噶。你覺得呢個嘅？这个嘅裁员嘅安排啊，对你嚟讲系咪都可以接受呢？ 对我嚟讲，我会接受嘅，因为我年资唔长啦。咁但系相对地，可能有啲人比较年资长啦，咁佢哋可能真系需要养家或者供紧楼咁样。我又唔系话好清楚佢哋状况，但系我谂对佢哋嚟讲，个抗争会大啲咯。即系对我嚟讲，我会觉得啊，佢其实都可能俾多咗我嘅，因為其實我真係講緊大半年冇翻工啦，但係佢每個月都會資薪俾我，我又覺得佢又唔係話好無情咁樣咯。 咁另一方面啦，唔知你有冇同即係其他同事去到傾開啦？咁都知道咧，即係現有嘅留低嘅員工咧，可能會收到一個一啲新嘅一啲服務條款啊。有冇了解過呢啲條款會係點樣㗎？ 好似系即系譬如人工会下调咁样咯，但系因为我身边嘅人比较年资低嘅，咁我哋本身人工已经系最低嗰阵，就冇乜对我哋有影响咯。咁相对地，可能三四五年嗰啲人工，佢哋就可能会调低咗几十个 percent 咁样咯。 咁亦都有冇而家即系嗰啲同事个心情系点样？你觉得成间公司个士气如何啊？ 其实大家都即系大家留低嘅都好觉得好幸运嘅，即系觉得，但系就会觉得好似其实自己点样都系被公司主宰咁样咯。其实大家都冇权讲啲乜嘢，咁同埋开始有好多人都会谂定后路啊，因为觉得即系随时会第二次再炒人啊咁样，因为航空业两三年内都未必会再复苏咁样。 咁啊，有冇话啲员工啊、同事啊，咁其实有冇啲咩嘅打算咧？即系头先你话可能谂定后路啊，咁可能大家都对于航空业几时先复苏到，即系一个好唔明朗嘅一个情况，有冇咩后路可以打算下咧？ 我有朋友就话谂住可能拎无薪假啦，即系直情唔需要国泰资薪嘅 unpaid leave 咁样，咁可能就试下出去搵下 full time 做，咁做到拎咗经验，咁做得好，咁直接 quit 咗国泰咁样咯。 好啊，唔该晒你啊，黄小姐，多谢你啊。黄小姐咧就系亦都系今日收到财源信嘅一位国泰航空嘅空中服务员嚟噶。咁头先都讲到啦，咁今日国泰集团咧都系开咗一个网上嘅记者会啊。咁亦都有啲嘅记者问到咧，会唔会话去出售其他嘅资产或者附属公司啊？例如即系而家国泰系有呢个 Asia Miles 啊，同埋啲嘅餐饮业务啦。咁啊国泰嘅主席何以成啊就话咧，今次嘅计划咧就系喺重组方案就未有喺重组方案以外咧有其他任何嘅动作。亦都咧讲到话咧，过去系未收到任何嘅收购或者系合并嘅邀约吓。各位，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大家对于呢个话题有意见，欢迎打嚟同我哋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国泰航空集团大规模裁员，行政总裁邓建荣话，集团每月净现金流出15亿至20亿港元，情况不能持续，因此要果断作调整。大部分受影响嘅员工会喺今日获通知，喺新措施下，集团嘅现金净流出可节省5亿港元。邓建荣又话。国泰港农营运终止之后，日后国泰航空同香港快运航空会申请港农以往服务的航点，而集团对航空业同香港未来充满信心。国泰航空集团主席贺以礼表示，公司提出的补偿慷慨方案会视乎受影响员工的年资同薪金，而强积金不会被对冲。目前公司飞行航点减少，但当需求恢复，公司有意恢复到原本的航点水平。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残疾人士院舍国宝之家群组再多一人确诊，患者是一名66岁男子，前日发病。另外7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埃塞俄比亚、比利时、美国、菲律宾和印度抵港。本港至今累计有5269宗确诊个案。九龙塘马可尼道有大厦外墙昨晚被人用红色油漆喷上批评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务官何俊尧的字句，案件列作刑事毁坏。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有些人就某位法官作出人身攻击和藐视行为，政府不能接受，形容有关行为非常严重，警方正跟进事件。他指出，大家不应该单看是否中意法官判词结论，必须客观理性讨论。对于中西区区议会主席民主党郑丽琼转载警员和家人的个人资料，被判监禁28日，缓刑1年。郑若骅重申，起底做法会促使刑事行为，法庭批准律政司获得讼费，可见藐视法庭是严重的事。教育局自去年6月至今年8月，一共接获247宗针对教师的投诉，当中有教师被指在社交媒体发表仇恨言论和鼓吹暴力，使用偏颇或不恰当教材，或作出违法行为等。局长杨润雄话，当局正就投诉个案作整体分析和总结，稍后公布。杨润雄在立法会表示，就公开失德教师资料方面，由于有司法复核程序正在进行，他不便评论，但强调当局一直按法例和现行机制小心处理个人资料。他又重申，教师不应该在教学中将港独、违反国家安全法的事或个人政见灌输给学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明日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下星期初天色好转。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接近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排到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由于车多，香港仔隧道北行线现在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对开，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排到去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回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 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提一提大家啦，庄士敦道湾仔道交界有道路工程的，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湾仔道去中环方向直行去庄士敦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十月三十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见到话流感疫苗好多人去打，甚至话救货。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疫苗供应一定是紧张噶啦，针对高危群组，我相信一定用晒，咁甚至乎好大机会唔够用添。 可能就算政府订嘅都未必够， 我哋都要有啲优先次序。最重要系院舍啦，其次就系长者啦，第三就系学童。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就谈论国泰航空集团宣布企业重组，就是会裁减香港的员工5300人，还有就会将这个国泰港龙就停止营运的。其实就是国泰主席何以礼今天都在记者会上形容是一个心痛的决定，亦都说对受影响的员工是感到非常遗憾。他说就期望将来航空业复苏的时候可以重新招聘人手的。但是呢都讲到话，其实过去呢这个的集团都试过不同的方法呢去到避免裁员的。咁包括是譬如说缩减航班啦，是推迟一些的新飞机的交付啦，暂停非必要的开支啦，冻结招聘啦，同埋呢就是高层减薪，同埋安排了两轮的特别休假计划的。咁但仍然呢就是每个月呢就消耗很多现金，无以为继啊。咁所以呢就是公布了这个的裁员的方案。大家点睇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起倾下噶。咁电话旁边咧就揾嚟系曾经做过国泰航空机师嘅立法会议员谭文豪。谭文豪你好 ，Hello 你好。 点样睇今次国泰裁员嗰个规模咧？香港就5300人啦，兼且咧就系港龙要停运啊？点样睇咧？ 我谂即系过去呢几个星期啦，不断有唔同嘅信息出嚟啦。咁你话港龙嘅停运都系嚟到即係最近呢一兩日先至開始有喺啲新聞嗰度放風啦。 咁其實面對而家個挑戰咧，其實唔係淨係國泰嘅，好多航空公司咧都已經係有佢哋嘅裁員嘅動作噶啦。咁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就係話點解國泰唔選擇係用停薪留職呢個方法去處理？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嗰個行業嗰個復甦如果出現嘅時候，其實佢都需要係請翻呢啲嘅員工啦，無論係空中服務員啦，無論係地勤啦，或者係機師，咁佢都要請翻。咁起碼到其時嗰啲人咧係復工，而唔係由頭要揾嗰份工。而家咁嘅航空市道，其實佢哋去到外國啊，或者去其他地方度揾工咧，我相信除非你轉行嘅啫，否則喺航空公司嚟講咧，根本上就喺香港咧，至少係冇航空公司會請人嘅而家呢刻。除咗頭先今日都有少少報道講過，即係大灣區航空佢開始請一啲即係主要管理人員之外咧，其實頭先所講嘅呢啲比較前線嘅無論空中服務員啊或者機師咧，其實佢呢一刻佢都我相信佢冇啲客去請。咁變咗係轉行亦都困難，咁所以好多都會係可能揾住其他嘢做住先，咁都希望航空業復甦嘅時候可以翻翻去本身嘅崗位，咁但係呢樣嘢佢冇做，咁所以呢個係比較失望嘅。 咁但係即係會唔會同係航空業嘅前景有關係咧？因為即係國泰都喺今日嘅重組方案公布嘅時候都講話，預計出年啊上半年嘅客運力咧會低過2019年嘅25%，而咧出年全年嘅客運力咧都會低於50%啊。咁而咧根據係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嘅預測咧，客運量要去到2024年啊，先至有望係回復翻疫情前嘅水平。咁睇嚟即係可能真係最少啊，去到2024年咧都唔使旨意話係全面咁復甦航空業啊。咁呢啲嘅員工可能即係你如果係留住佢哋，就可能留4年噶咯。 唔會係留住，正如我所講咧，佢停薪留職啊嘛。咁所以其實佢冇糧出，佢一定係會有其他工就做其他嘢噶啦。只不過就係話叫做係有一個最後嘅希望，就係話如果航空公司尤其是呢一個嘅預測係咪咁準呢？我哋如果睇翻過去，無論沙士又好，無論係金融海嘯2008年都好，其實嗰個航空業界嗰個嘅反彈咧，其實可以好快。咁當年啲人都唔係呢一個嘅預測㗎，甚至乎當年911嘅時候，啲人會以為好多人唔夠膽搭飛機㗎。咁呢啲預測係咪真係一定好準呢？我唔敢咁講。咁但係你起碼正如上所講，其實好多都會要面對一個長時期嘅失業㗎啦。我絕對相信。可能係講緊即係由3個月至6個月不等嘅好大機會係。咁嘅時候，咁其實你留住一個所謂嘅後路，而對於航空公司係冇一個嘅負擔，咁點解唔肯去？諗咧 嚇，嗱今次咧嘅國泰嗰個嘅裁員就唔單止係國泰嘅事啦，因為始終咧就好多香港嘅航線都係由國泰同埋港龍咧去到營運噶。咁我都知道咧，即係你自己做個機師啦。咁你會唔會都關注到而家有大約600名機師啊？咁就今次係會被炒啦。其實對於香港嘅航空業嚟講，係咪一個都大嘅打擊咧？ 其實調翻轉係因為香港航空業受到好大嘅打擊，所以先要出現裁員。唔係呢班人離職而做自己去打擊，咁但係呢一個正如所講係冇辦法地係要做一啲嘢去止血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將所有嘅即係承擔擺曬喺港龍身上，咁其實港龍係冇做錯嘢嘅佢哋，呢個唔係話因為佢嗰個嘅營運不佳，因為營運問題而導致佢今日呢一個嘅狀況，咁但係就佢哋就承受曬所有嘅壓力啦，或者係呢啲啦。咁其實對於港龍又係唔係公道咧？咁當然好失望啦。 咁但係即係啲機師咧都係需要好多嘅資源啦、時間去到培訓啦。咁如果呢600個被裁嘅機師可能已經轉咗行啦，即係唔再喺航空業啦，咁將來啊要航空業要復甦翻嘅時候，咁可能就冇咗600個已經訓練好嘅機師嘅人手噶啦。 但我覺得咧，如果佢哋轉咗行咧，如果你話喺2-3年之內咧，佢哋翻翻嚟飛咧，其實個問題唔會太大嘅，做到嘅。咁但係咧，一個咧就要航空公司啊，同埋民航處有少少配合啦，喺佢哋嘅牌照上咧，可能做一啲嘅放寬，令到佢哋可以更加容易係翻嚟飛。 如果是轉行的話，但是如果你話佢哋就離開咗香港去咗第二度嘅話咧，咁呢啲就真係未必會翻翻嚟香港啦， okay. 因為佢第二度如果比較穩定嘅工，同埋咁忘記咧，港龍咧佢都係做咗唔少嘅培育本地飛機師嘅計劃嘅，咁變咗其實好多都係佢哋香港人，亦都係即係香港人培訓出嚟嘅機師，咁我哋梗係好希望呢班機師係可以翻翻嚟飛啦，有一日。 嗯，嗱，而家港龍要停運啦，咁其實大家都關注港龍嘅航線咧點樣處理。咁國泰集團咧就話就希望可以尋求到監管機構嘅批准咧，就俾國泰航空同埋咧國泰而家全資擁有嘅香港快運航空咧去攞翻呢啲港龍嘅航線啊。你點樣睇呢個嘅情況咧？你有冇信心啊？ 其實航權呢樣嘢係幾複雜嘅一件事嚟嘅。因為譬如唔好講香港啦，假設兩個國家佢哋會有一個航權嘅協議啦，有咗航權協議之後咧，其實佢都要喺嗰度嘅機場係揾到一啲我哋叫做 slot， 就係一啲嘅起飛降落嘅時刻，佢要有去配合埋呢個航權，先至一個整全可以運作得到嘅一條飛行路線嚟嘅。咁所以而家嗰個嘅航權咧，如果你講單獨，剛才所說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所謂的航權，其實這個是一定是屬於政府的，即等於好像香港巴士線那樣，那個權呢其實都是在政府那裡，究竟給你營運哪一條線的。好了，但是呢如果是說那些 slot， 即是說那些起飛降落時刻呢，即給你可以起飛降落那個機場呢，那個呢就屬於航空公司內部 的資源來的，它的資產來的。咁甚至乎，如果你話喺譬如你話喺倫敦希斯路機場，佢哋嗰啲 slot 咧，啲航空公司可以攞出嚟賣嘅，賣俾第二間航空公司都有嘅。咁原則上，如果嗰個航空公司係全資擁有第二間航空公司嘅話咧，佢哋嗰啲嘅 slot 咧係可以互換嘅，甚至乎點樣調動都係佢自己可以處理。咁呢個就係譬如如果一啲國際線，香港去印度咁講。咁就會係咁啦。咁但係如果香港翻大陸咧，由於佢嘅操作咧係當係一個國家嘅處理，咁所以咧就叫做冇航權嘅嘢，但係你都好籠統地都係呢個概念。但係就只係需要當地嗰個機場嗰啲slot 佢可以俾到你。咁香港又你又攞到 slot 嘅話咧，咁佢就做得噶啦。咁但係喺大陸嘅機場如何？俾唔俾你去調配俾第二，即係好似咁講啦，呢個港龍嘅就去咗香港快運，或者去咗國泰嘅，呢一個會唔會真係咁樣去俾你咁容易去俾你去轉呢？喺大陸嚟到講呢，我唔夠膽講佢哋容唔容易。咁所以你見佢出嗰個新聞稿呢，佢都係寫到係都要尋求即係有關當局嘅批准，攞返佢都用個指引咗冇記錯大部分。 嗯， 可以攞翻大部分，即系会唔会？其实佢都冇信心可以攞翻晒。 你头先提到话，即系喺大陆度去保留翻啲航线，即系或者呢个集团啊，去申请翻嗰啲呢啲嘅航线，未必咁容易。你觉得原因系乜嘢？ 嗱，因为你几样嘢嘅，第一，而家其实系冇飞机飞紧噶嘛，嗰啲航线。 嗯， 因为而家个疫情啊，所有嘢。 嗯。 咁第一，政府攞翻嗰啲嘅航权。如果不是大陸即是其他地方的航權的時候，他有沒有一個迫切性而現在派出去的航空公司、可能沒有的、譬如剛才說印度，印度由於那個疫情那麼嚴重，那可能香港政府覺得說我不要派出來了，都免得你做這班機都可以、那的時候那、另外、有第一間新的航空公司嚟緊都其實現在申請緊而已，都那些的適航證、那些都申請緊的時候，咁去到其实揸住喺手，到时派俾佢，咁呢个系可以嘅。咁、 okay. 你话大陆嗰啲都系噶，大陆譬如嗰某一个机场，佢本来系留俾国泰港龙嘅，咁但系由于而家港龙冇咗，咁你国泰其实佢又唔系真系飞得啊嘛，而家，即系嗰啲地方都唔飞得噶嘛，佢会唔会照俾你，而佢唔会话哦，咁你既然冇机飞，我收咗先咯，到时佢俾第二间航空公司咧，咁得唔得咧？咁我真係唔敢讲佢 会唔会咁样做？但系呢个我觉得系潜在嘅可能咯。 即系对方嘅机构或者政府都可能要再睇定啲先至去做呢啲决定啦吓。 佢可以即刻做又得，佢可以迟啲做又得，呢、這个 可能啦吓。 想点就点噶啦，系啊。 咁又问翻今次咧喺国泰国呢个重组方案嘅政府里面嘅角色啦，因为政府今日咧就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出咗个回应，就话今次嘅重组安排咧系国泰嘅商业决定。又话咧系派咗两个观察员咧去国泰嘅董事局嗰度，咁就已经俾咗啲意见啦，同埋提醒管理层咧个调整咧就系减低对员工同社会嘅影响。你觉得政府系咪已经做咗佢可以做嘅嘢咧，还是应该再做多啲咧？ 嗱，我觉得咧，你今时今日唔可以再话国泰系一个商业决定啊，系间上市公司啊，政府唔方便插手啊，或者系只能够系提点啊，唔能够做啲乜。你絕對唔可以咁講，幾個原因。第一，政府係注資咗270多億落去，係公帑嚟嘅。而國泰個市值，如果你計翻條數，係300-400億嘅啫。咁即係話其實佢差唔多買起成間公司咁滯。咁佢有兩個人係坐喺呢個董事局裏面，你點可能話俾我聽？你完全係冇一個影響力佢裏面啦，呢、這個自欺欺人嘅啫。第二，你政府過去一直講緊保就業啊，點樣出第二輪，跟住亦都勸啲即係啲財團唔好裁員。但係你政府原來你自己都做唔到喎。呢間公司有政府資助咁大筆嘅資金喺裏面，已經未計每一隻飛機資助100萬嗰樣嘢啦，做咗第二輪啦已經有，都未計嗰啲數嘅時候。佢都要裁員嘅時候，咁其實喺個骨牌效應，其他大財團更加覺得，喂，咁我裁員好似天公地道喎。第三，當佢蝕錢蝕得咁犀利嘅時候咧，其實佢可能分分鐘捱唔得好耐，即係嗰200多億好快，可能去到唔知出年幾時，原來又唔得啦。咁可能政府要再次注資都唔奇嘅。咁政府點會冇 say 咧？成件事 明白好啊！多謝曬譚文豪，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度先啦。譚文豪咧就係曾經做過國泰機師嘅立法會議員嚟噶。我係電話1872311。 香港電台第一台，同你一齊撐。老友我撐你。香港麥當勞行政總裁黎偉斯。 其實咧，而家個營商環境係比較充滿挑戰嘅，但我哋最緊要緊記以客為先、以人為本呢個精神。除了為顧客咧提供優質嘅食品啦，同埋好嘅服務之外咧，最緊要咧同一時間要照顧我哋嘅同事嘅需要，等到個團隊一起去努力。我希望咁樣做到之後咧，我哋就可以繼續百花齊放啦，亦都可以將香港嘅餐飲業更上一層樓。大家一齊加油啊！ 香港電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嘅时间系下昼嘅5:51，继续讲紧咧就系国泰嘅重组方案啦。咁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学者，就系中文大学嘅亚洲供应链及物流研究所所长张维文啦。张维文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点样睇今次国泰嘅重组规模咧？吓，咁有啲人就话啊，好似都同新加坡航空早前嘅裁员嘅规模差不多。咁但有啲人话啊，可能外国啊就更加多、更加大规模嘅裁员都有添啦。你点样评价咧？ 其实规模就睇你本身个航空公司嘅大细咧，个经营嘅个规模咧，亦都就系跟航空公司对呢个疫情建好的一個預測啦，估計國泰先做咗呢個預測，啲疫情大概咩時候可以轉好，然後個經營可以恢復，以呢個咁樣嘅時間嚟到做一個做一個預測，然後去做呢個而家呢個盤算咧。咁大致上大家都係諗住明年嘅第二季開始咧，就會有疫苗，然後咧個疫情就慢慢就會好轉啦，大家就可以出遊。咁所以我諗佢嗰個 够忙嘅方案，以啲咁样嘅 timing 嚟到计划啦。 系嗱，而家咧，国泰喺重组方案嘅宣布嘅同时咧，都估计紧出年啊，全年嘅客运运力咧，将会低过五成啊，咁即系2019年嘅五成系会低过佢嘅。咁另外咧，亦都系见到一个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嘅预测咧，就是、去到2024年咧，先至可以回复翻疫情前嘅水平啊。你同唔同意呢啲嘅预测咧？ 呢啲預測係相對係保守嘅，咁當然而家亦都係冇人真係講得清楚啦。疫苗都係喺呢個測試嘅階段，咁所謂嘅旅遊氣泡咧，都係你見到而家即使做得到咧，都係以一啲必要嘅商業旅遊為主，就唔係原來嘅嗰啲真係大家去旅遊。 嗯， 咁我估計暂时都系呢个系可信嘅。 OK， 好啦，又评论下今次个决定啦，因为国泰集团咧就决定停止营运国泰港龙啦。咁睇翻咧，即系国泰港龙咧，而家即系有40几个航点啦，咁大部分都系一啲嘅内地航线嚟噶，更加有啲咧系一啲嘅内地嘅二线城市啦。咁相比起咧，即系因为集团都讲到话咧，而家集团咧就有国泰航空。亦都有咧，就係香港快運，咁香港快運就做啲廉航嘅路線啦。結果咧就決定咧就係放棄港龍啦。你點樣睇呢個決定 咧？對香港人嚟講就係有一個感情，亦都覺得係可惜嘅。咁但係你睇到喺國泰當然之前國泰未收呢個香港快運之前咧，咁就國泰同港龍咧就有一個配合，一個係長。做長線，一個是做嘅係短線，咁樣嚟到配合係一個好好嘅營運方針啦。咁你見到收購咗港龍冇幾多年之後，佢亦都將嗰個品牌改翻為呢個係國泰港龍。咁你睇到就係對國泰嚟講，維持兩個完全唔同嘅睇起嚟冇關係嘅品牌嘅利益，似乎唔係好大。咁喺而家呢個咁樣嘅情況底下，我諗可能就唔想太大嘅力氣去維持兩個唔同嘅品牌啦。咁索性就收為變成一個啦。當然其中唯一一個唔確定嘅地方就係話，而家港龍而家飛緊嘅國內嘅航線係唔係話咁冇咗港龍就會直接俾翻呢個國泰咧？呢個就唔係完全係確定嘅。咁所以呢度都有少少未知嘅。 你讲话国泰可能就唔想去到即系再经营两个比较近似嘅，即系国泰航空同埋国泰港龙嘅品牌啦。咁其实系咪港龙即系嗰个定位嚟讲，可能系比较尴尬啲，即系介乎喺国泰航空与呢个嘅香港快运之间，咁所以决定咧就系公司系放弃港龙咧？ 其实佢系唔想去经营两个完全獨立嘅品牌，所以其實都已經有個傾向，就係話本來叫做港龍嘅翻嚟，你睇到個 logo 亦都改翻一樣啦，只係唔同顏色。管港龍亦都叫做國泰港龍，即係話楞翻埋呢個港龍其實係國泰嚟嘅。咁所以即係早前都其實睇到有個徵象，佢未必係想話要兩個完全唔關聯嘅品牌咯。咁而家呢個關係就索性就係將佢合併埋一齊啦。 你头先都提到咧，就系而家港龙嘅航线咧点样处理啊？咁啊，国泰都讲到话咧，就希望国泰航空同埋香港快运咧都可以去向相关嘅监管机构咧去申请翻呢啲航线嚟做啦。咁但系你觉得嗰、那个成功机会大唔大咧？又或者相关嘅监管机构要考虑啲乜嘢先至决定俾唔俾翻国泰同香港快运去做咧？ 通常呢啲咁样航权就系一个双边嘅协议啦。咁即係話有來有往，咁大陸嘅航空公司都要飛香港，咁佢自然亦都要將一啲咁樣嘅航線俾香港嘅航空公司。咁實際上亦都唔係好多選擇啦，除咗國泰就剩翻就係香港航空啦。咁就早前香港航空亦都經營有一定嘅困難，亦都唔見得係比而家國泰係做得好啦。咁我相信即係攞翻呢啲航權嘅機會都係大嘅。是不是全部拿回来呢，那就会看发展改善之道了。 你觉得啲人一啲双边去協议嘅时候，其实会睇啲乜嘢先要决定俾唔俾返国泰同埋香港快运？ 其實就比就一定會比嘅，因為內地有咁多班班嚟香港咧，香港亦都可以要翻咁多班航班入翻內地。咁只不過係話俾邊個？咁以前係港龍嘅，係咪理所當然咁就俾翻呢個國泰咧？就未必一定，但係亦都冇咩大嘅理由唔俾翻佢啦。 嗯，仲有一分鐘時間啊，點樣總結港龍三十五年嘅營運呢？ 港龍其實都係一個做得唔錯嘅一個航空公司啦。即使佢未之前佢曾經係國泰擁有，咁喺回歸嘅時候咧，就又即係拆咗出去買咗俾呢個中信泰富同埋國航咧。咁中間國泰亦都好大嘅透過。好大嘅努力咧，係收購翻你，咁配合嚟到佢長短線嘅配合營運，其實係一個幾好嘅一個配合嚟嘅。咁而家攞翻個航線嘅話咧，其實對營運就唔係有好大嘅差別，對香港人嚟講就好似有一個。有廿年嘅呢个品牌咧 就消失咗啦，好啊，多谢晒你吓，张伟文，多谢你，咁就系中文大学嘅一位学者嚟噶，我哋听听交通消息同新闻，转头翻嚟继续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要实施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电话机楼。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85。瑞士法郎是0.904，加元1.312，人民币6.655，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港金报17,760元，比上日收市升19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17.59美元，卖出1,918.38美元。港汇指数102.9，跌0.5。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啲清咗场嘅交通意外，因为仲系几塞车噶。喺港岛港安医院回旋处之前咧，就曾经有交通意外啦。虽然清咗场一阵，咁但系附近一带咧都仲系挤塞。司徒拔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嘅龙尾排到景贤里，而黄泥涌峡道嘅龙尾咧就排到过咗深水湾道八号噶。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跟住联合道嘅快线之前都系有交通意外啦，所以车龙都仲系好长噶。虽然清咗场，而家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嘅龙尾排到公主道天桥近创知中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嘅龙尾啦，就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宇道。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晚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系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因为车多嘅缘故系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

都成为了今日好多嘅传媒嘅头条新闻啦。大家都访问一啲被裁减嘅一啲员工嘅感受啊，以至到究竟大家关注到咧嗰个港龙嘅航权咧之后会点样去处理法啊，都成为咗大家关注嘅焦点。陈泽敏今日又点样睇呢单新闻咧？ 关注国泰呢件事件系正常啦，即系除咗因为佢会推高失业率啦，好简单，因为咁大量嘅裁员啦，但系更加重要嘅有两点嘅。我覺得第一就因為政府啱啱其實係注資咗嘅200多億嘅， 270多億嘅時候， 冇錯。咁所以我哋係要關心嘅，擺咗咁多錢落去，但係冇幾耐就有咁大嘅裁員行動啦。第二咧就係航權嘅問題啦，佢唔係一間普通公司嚟嘅，航權咧其實係一個國際嘅協議嚟嘅，誒國家或者地區之間一個互相容許對方容許幾多飛機去到你個國家營運，咁所以係一個權利嚟嘅，即係唔係話我今日想開一間新嘅航空公司就得嘅。咁所以咧，我哋要即係佢係用緊一啲特別嘅權利啦，去營運呢盤生意啦。而最後，我個人覺得都值得關心嘅，當然係有啲本土情懷啦。港龍始終係一個幾代表香港人嘅一個品牌啦，甚至於比國泰更甚，因為國泰咧始終都係一個你可以叫佢做外資啦，最終嘅擁有人。但係港龍咧有個港字啦，第一，第二咧一路都係營運香港。去國內嘅航線為主嘅，佢有一啲東南亞嘅航線嘅，咁所以對我哋經常啊，尤其是我哋經常翻去國內公幹啊旅行嘅人咧。我哋首选系港龙嘅，起码我自己系啦。 或者都讲少少咧，就系港龙嘅历史啦。港龙咧就系营运咗35年啦。咁佢就1985年咧就系港龙航空成立啊。当时咧都系一啲嘅华裔嘅商人啦吓，咁去到合组一啲财团咧去到成立嘅，包括有曹光标啦、包玉刚啦、霍英东啦，同埋招商局等等呢啲嘅人士同埋公司咧去到组成呢个嘅港龙航空噶。咁啊，亦都咧。嗰時咧係國泰啊，即係嗰時仲係英資嘅一個航空公司啦。咁可以話有啲人認為咧係國泰壟斷緊個市場。咁所以當年咧，港龍航空喺1985年創立嘅時候咧，有啲人都覺得哇，會唔會係一個挑戰國泰地位嘅一個新嘅一個成員咧咁？但後來咧亦都係經營咧都係有啲虧損啦嚇。結果咧就喺1990年咧，港龍都要重組啦，就由太古同國泰咧就入股港龍，咁都成為咗港龍。大股东噶，咁后来咧，中信泰富咧亦都有咧系收购咧系港龙嘅股份。到2006年啦，国泰咧就全面收购咗港龙航空，亦都将咧港龙嘅品牌咧就系10年之后咧，即系2016年啦，就革新成为国泰港龙啊吓，佢本身嗰个好标志性嗰个飞龙标志咧。都冇啦嚇嚇，咁喺呢個停止營運之前咧，呢、這個國泰港龍咧係經營緊超過40個航點，有以內地嘅航線係為主嘅、 所以呂宇光都點出咗呢個港龍嘅歷史同香港人嗰個所謂情義結啦。我頭先提到，我個人就真係幾喜歡用呢條航班嘅，咁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就熟悉嘅面孔啦，嗰啲航空服務員都係講廣東話啦，好多都食品啦，譬如喺航班上面嘅食品咧，好多時都一啲較為港產嘅食品，口味啱香港人多啲嘅。我記得咧，曾經有一段時間咧有菠蘿油添㗎，同埋佢有港式奶茶都有嘅。咁所以係有啲情意結喺度嘅。咁我個人覺得可惜嘅。咁我有陣時幾經常飛上海同埋北京嘅，咁知道啦，國內成日都有誤點嘅。咁港龍喺處理誤點。特別是對長期的客户他是特別照顧一點的，所以我都是較為傾向用港龍的，不嬲飛國內都，所以剛才種種原因加起上來，我自己個人都是有些傷心的。 這個就是陳澤銘對於港龍航空的一些回憶，都想問問聽眾，你們又會不會對於港龍航空有些回憶，或者對於今次國泰港龍要停止營運有沒有什麼感覺呢？歡迎打來1872311跟我們一起聊一下，又或者對於国泰集团啊，呢个嘅企业重组嘅方案裁员咧5000多人啦，有冇咩嘅意见咧？打嚟1872311。但系陈泽铭啊，讲起呢、這个，即系虽然咧都明白，即系一个本地嘅品牌经营到呢一个阶段咧，就要系过一段落啦。咁但系咧，大家就关注到咧，即系佢本身所飞紧嘅一啲航线航点咧。究竟點樣處理法？嗱，而家國泰集團咧就話佢哋希望咧，國泰航空 同埋佢哋旗下嘅香港快運咧，希望可以申請翻去到營運呢啲港龍嘅航線嘅。咁但係頭先我哋都訪問咗啲嘉賓啦，訪問咗譚文豪啦，訪問咗學者啦，咁都有唔同嘅意見。咁譬如譚文豪都講到話，即係因為頭先你都講啦，係一個航線係一個雙邊嘅協議嚟嘅。咁所以咧，係咪真係可以傾得翻、攞得翻咧？未知之數嚟嘅。咁同埋咧，而家疫情都仲未係受控啦。咁變咗其他嘅即係對家啊，對方嘅一啲嘅政府或者監管機構係咪啊？即係會睇定啲先，先至再決定係咪批翻個航線俾你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未知數啊！ 係冇錯，用家嘅角度睇啦，香港人如果要飛國內或者其他東南亞嘅地方，用翻自己本土嘅航空公司咧，始終有個著數嘅。個著數嘅意思就係我頭先講，如果誤點或者其他出現問題嘅時候咧，你要處理。如果你喺外國，係同一啲外國嘅航空公司嘅地勤人員去爭論咧，其實係好花時間，亦都未必有效果嘅。如果嗰間係間香港嘅公司，就算喺外地咧，始終香港人同香港人去對話，或者起碼香港人對一間香港嘅公司去對話咧，始終係容易啲嘅。所以用呢個角度睇咧，其實我係非常之希望我哋可以國泰或者其他啦香港嘅航空公司可以攞得翻呢一啲嘅航權啊，去保障翻香港本地嘅用家咯。 不过今次嗰个焦点都落翻喺呢个裁员嗰个计划啦，因为喺香港咧就会裁减咧大概系5300人，咁啊国泰都系回复传媒嘅时候讲话，当中系包括4000名嘅机舱服务员、600名机师同埋咧系700名嘅机场地勤同总部员工噶，咁究竟呢啲员工啊系有啲咩嘅感觉或者嘅去向会系点咧吓？我哋都电话系1872311系会开放俾大家咧打电话上嚟倾下噶，而电话旁边咧。请嚟咧工会嘅朋友啦，就系港龙航空嘅空勤人员协会副主席梁佩允啊，梁佩允你好， 系啦，主持好， 系嗱，今次咧就国泰集团决定停止营运国泰港龙啦，你有咩嘅感觉啊？作为工会嘅代表， 咁对于国泰港龙停止营运，当然呢个现实当然好遗憾啦。特别是国泰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员工真的没有一起参与讨论的机会的。 梁佩允，梁佩允，我都想知道，即系我听一啲新闻报道咧，就系话佢哋个赔偿方案咧，其实系比劳工法例嘅要求咧系高嘅，或者你可唔可以简单讲一讲，即系个赔偿嗰个方案系点样啊？ 其实系个赔偿就我哋暂时嚟睇系比劳工法例好一啲嘅，因为由于咧，其实我哋都啱啱收到即系唔同，因为其实唔同我哋唔同嘅 cabin crew 咧，其实喺入职嘅时候咧都系有一份 contract 嘅，咁基本上咧每人都系根据嗰份 contract 咧嚟一路即系。系得到员工嘅即系福利啦，咁样成，咁所以咧，我哋即系普遍睇过咧，就系暂时嚟讲都系好过劳工法例同埋，即系个 M T F 系冇对冲嘅，系啦，遣散费系冇同强积金对冲嘅，咁样，咁主要系呢一样嘢啦，系啦，咁当然都有少少嘅员工福利都延长咗嘅。咁同埋機票嘅福利都延長咗一啲嘅，係啦。 喺個僱主宣布呢一個計劃之前咧，係冇乜嘅諮詢係嘛？我睇到報道好似冇乜同你哋溝通過喎。 其實係個溝通係單方面，淨係我哋俾咗一啲意見啊，俾一啲資料啊，但其實佢哋從來冇回應，亦都冇俾到方向我哋，所以。即其实是很突然的，即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即其实最深的原则是这样。 我想确认一下梁佩允，是不是说国泰港龙所有的员工都随着停止营运都要是遣散？ 应该这样说，是我们的机组人员和机师就是遣散了，是的。 你話你都向管理層咧就係寫過信提過意見嘅，其實你哋提供嘅方案係乜嘢咧？ 其實基本上咧，我哋係即係做同啲會員做咗問卷，其實會員有好多方案， 或者有好多嘅唔同嘅方案提供，咁我哋组合埋一啲资料，其实就俾咗公司嘅。咁所以咧，其中咧亦都包括咗，当然我哋尽量系唔裁员，我哋系愿意牺牲啲工资，even牺牲一啲员工本身嘅福利，去换取一啲一个都不能少嘅即系呢个愿望啦。咁样，咁公司一路咧都系话接收到，但系就冇表态即系任何嘢。咁所以咧，我哋其实好多即系好多方面，我哋当然一开头就唔炒任何一个人，一个都不能少。其实我哋共同嘅愿望，咁所以我哋亦都系清楚地表达，亦都有啲方案系可以牺牲，换取大家都即系都会喺度一齐系啦，咁样咯。 但是从客观的事实睇咧，事实整个航空业嗰个运载力咧系大幅减少啦，即系超过九成都嘅航班都停止咗。咁事实上，公司嘅营运系有困难嘅。咁你哋都同唔同意呢一点咧？ 咁我哋同意呢一点嘅。咁首先呢、這个疫症之后，其实航空业系进入严冬嘅，呢、這个系好明白，呢个系一个环境嘅因素。其实我哋最觉得不满，其实就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讨论的方向，还有其实我们员工是愿意作出一些牺牲，去用工资啊，用自身的本来有的福利去换取大家都可以继续在这里。但他们一些方向都没有告诉我们听，那其实咁样我哋完全喺一个不知情之下，即系接受呢件事咁咯。 系，咁有冇都同啲港龙嘅同事倾过？咁大家有咩嘅反应啦？同埋大家有咩嘅打算？ 其实当然系不舍啦。其实因为始终即系我哋即系港龙嘅同事咧，都好团结，亦都大家好熟噶，咁即系一家人咁样噶。咁真系。当然有感情是很不开心啦，咁但是除此之外，当然啦，对于生活上咁有好多同事都会当然有压力啦，因为喺个咁突然嘅情况下，就系啦，公司就选择咗呢个抉择咁样。 我又想问一下咧，即系一般你哋同事咧，即系如果离职之后咧，其实而家去揾工，即系转行啦，所谓我睇到啲报道系较为困难嘅，因为你哋个行业较为独特啊。呢个系咪事实啊？ 其实都系我哋啱收到呢个消息，所以又未收到好多资料。咁当然啦，即系我哋同事都积极嘅，即系都积极向前睇嘅。咁但系只不过。我想现在是依不舍的心情比较重一点。 我同头先陈泽铭都倾过少少咧，港龙航空即系35年嚟嘅一啲服务啊，同埋一啲营运啊，或者回忆啦吓。对你嚟讲吓，港龙35年对你嚟讲又系啲乜嘢咧？ 咁35年嚟讲，咁当然系即系其实由到尾，因为我哋同事真系人情味好浓厚噶，咁我哋都即系呢个系。国泰啲大集团咧就好少见，因为我哋就好合群啊，好融洽啊。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一齐啊，咁其实大家都觉得系一个大家庭咁样。咁当然系不舍啦，咁同埋本身我自己都做咗好多年，咁同埋都见住同事，即系由啱入嚟到结婚生仔，或者好多事发生，咁大家又一齐，又有啲难关又可以渡过，跟住又继续。咁当然系有啲。即一家人无端端要咁样分离，仲要连俾大家讲再见嘅时间都冇。 有冇机会都翻去执下嘢啊，或者即系整理一下啲物品啊？ 基本上，公司都同我哋即安排咗，唔需要再翻去，我哋可以即系用一啲运输嘅工具，可以将啲嘢运翻去公司啦。咁我谂要见面，可能就要喺出边啦。 你又觉得即系港龙喺香港嘅机场或者香港航空业嘅地位又系点样？你觉得？ 港龙航空其实35年其实就好香港人嘅感觉嘅，由一间唔系好大嘅公司，到慢慢长大，同埋都几浓厚嘅香港人嘅感觉，同埋其实同事之间其实亦都好香港精神嘅，真系做嘢好快手，有时好互相帮助，有好多时唔系好计较，咁其实都几香港精神嘅，所以其实呢个好代表一间香港嘅公司咯，我觉得。 嗯，好啊，唔该晒你，多谢你啊。梁佩韵咧就系港龙航空空勤人员协会嘅副主席嚟噶。不啊，陈泽明，不如我哋都听下听众有冇啲咩嘅说话同我哋分享下啦吓。 好啊。 咁我哋有听众林先生喺电话旁边，林生。 系，大家好， 请讲。 我谂我嘅感觉同你个主持嘉宾一样，咁我哋出开差都系唔系港龙嘅国泰嘅，但系佢都有啲感情。咁加上我做咗廿几年的出口，今次炒咁多人咧，真系感觉好唔安乐。不过都好彩，佢大公司，咁佢嘅赔偿都好多劳工法例，都系不幸之中嘅大幸。因为有啲公司直情连 M P F 都对冲埋嗰啲嘅赔偿。 系。 咁啊，另外我想讲一讲咧，就系、是、呢一次搞到咁嘅环境咧，其实旧年啊暴乱开始咧，加埋疫情咧，咁国泰都冇办法噶啦，佢都系要行呢步。不过我对你哋电台咧，唔好意思，有少少批评。 嗯， 知你哋听唔听嗰啲，有冇咁嘅雅量去听？ 哦，不过我哋时间有限啦，你快啲讲下要。 你哋访问呢个职工盟嘅主席吴敏仪咧，旧年佢系带头去堵塞机场、打游客、滥炒嘅。咁、你仲去访问佢，系咪有少少人格分裂？ 明 白。或者大家都系幻觉嚟嘅咧？旧年冇发生。 多谢晒林先生啦，都提过啲对一啲工会嘅人士嘅意见啦。不如听多位听众话、有李先生喺度啊。 系两位主持你好啊，咁我想讲咧，最主要就系、政府注资咗俾国泰嗰度有大约系二百七十几亿啦。 系， 咁一个即系用我哋公帑嘅钱去资助一个即系私人嘅机构，到最后受害嘅咩人咧？我哋香港人，即系又或者好多嘅职员，即系我就觉得政府喺呢方面咧，完全冇尽力去帮呢一班人咯。你有冇开盘数出嚟去睇下？而家即系喺数字上睇嚟咧，就似乎系佢话佢每个月可以悭到10亿至15亿。咁但系其实政府嗰 每个月悭到5亿啫，本身每个月要俾15至20亿，而家个方案悭到5亿吓。 系啦，咁到最后其实嗰270几亿系即系帮到啲乜嘢咧？点解连咁基本唔炒人都做唔到咧？我谂我最主要真系。好想政府去反思咯，陳凡唔好用佢嘅眼淚啦，佢用佢嘅能力去幫我哋香港人啦，好唔好啊？唔該。 OK， 好多謝曬李生嘅電話嚇。咁睇翻咧，今日啊運房局局長陳凡咧都有回應呢件事噶，就話投資國泰咧就唔係為咗單一公司嘅前景，為咗咧係維持香港嘅國際樞紐地位同埋長遠競爭力噶。轉頭再傾啊。 繼續爭取總理巴育下台、改革君主制度等訴求。幾十名擁護泰國黃色民眾就身穿黃色上衣在另一個場合集會，期望示威者切勿觸及泰國的君主制度。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下午本港各區相對濕度普遍下降至60%以下，在下午4時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明日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及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咁由于车多影响咧，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近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沙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咧，交通都系繁忙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智中学。咁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天桥近启祥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另外，狮隧沙田入口咧，而家都系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观塘咧，近住御港湾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车多繁忙，龙尾近丁九桥。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尖山隧道收费站。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逢吉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开心日报全新配搭，十月十九号开始有得听。 开心教室由我黄桂林主理，每个星期会找一个热门课题一起学习，变成为大家的生活教材。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陈淑兰、林超颖、杜文蔚、黄桂林、刘莲、彪爷，开心日报，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我是陈志新。政府推出二十亿元 EV 屋苑充电二资助计划，资助屋苑停车场安装充电基础设施，之后车主在自己车位加配充电器就得啦。未换电动车，谂下一换一计划啦。详情请致电37411347或浏览 evhomecharging.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風，自由風，有陸宇光同埋陳澤銘喺直播室噶。陳澤銘啊，嚇，頭先咧有個聽眾咧就提出一件事嚇，就係話咧，政府咧其實喺早前咧就係投資咗270多亿咧落去國泰集團嗰度嘅。咁點解政府唔確保啊國泰集團可以保住佢哋啲員工嘅就業咧？咁睇翻資料咧，其實政府係今年六月嘅時候咧就投資咗270多亿落去國泰啦。咁當中咧又係買優先股或者係買一啲嘅認股權證，同埋咧做過渡貸款。咁今日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都发表个声明啦，咁都讲返呢一笔钱啦，咁就话呢係为咗協助集团去度过极端严峻嘅市场环境，同埋呢维持香港区内国际航空枢纽嘅地位，防范呢佢对于经济对其他经济环节嘅影响，同埋呢都为呢政府係攞到回报嘅。咁亦都讲到话呢，其实政府而家係派咗两个观察员呢去到国泰嘅董事局嗰度，咁都话呢个两个观察员呢係有 有提供了意见，还有就提醒公司的管理层在业务调整里面尽可能去减低对员工和社会的影响。但有些人就觉得啊，其实是否可以做多一点呢？陈泽铭你又怎么看呢？ 是我们要注意呢，刚才讲过国泰在香港是一个特别的地位，并非一个普通的私人公司来的。而政府现在不是将它国有化。我不是将它全资变成一个政府全资的机构，并非这样。所以呢，政府始终是有一个间接的角色去监管的。那是不是可以影响到管理层的决定呢？那我有保留的。政府始终不是管理着这间公司的。那我想都是我们一般讲的那句透明度。即是如果政府可以在整件事上交代多少少，其实他们的角度是怎样，或者他们同不同意国泰现在采取的行动呢？对市民来讲是多些透明度始终是好一点的。 我们电话1872311，那都听听听众的意见。我们电话旁边有听众刘小姐在这里，你好。 主持人你好啊。 请讲一下。 其实我看回今次国泰呢，已经是当然它有行权的优胜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市面上咧，好多公司咧，佢裁员咧都用MPF 去对冲啊。咁对冲咧，其实就已经攞翻我哋即系好多即系个钱对冲咗啦，都叫做冇得补翻啦。咁所以即系佢都系即系不幸中之大幸。 系今次就冇啦，冇攞到 MPF 对冲啦。 系啊，咁因为其实就即系由2000年开始话。MPF 對沖咧，其實即係我見身邊朋友啊，或者即係啲做即係我自己做 HR， 見到好多時對沖咧，其實真係都係自己個金額都對沖咗咯。咁甚至乎有啲公司今次嘅疫情其實賺錢嘅，佢哋都照裁員，因為佢哋又驚政府咧遲啲個 MPF 俾對沖咧，咁變咗就會仲更加上快啲即係不完早啲搞掂佢咁樣啦，咁就算即係尤其是有啲公司，譬如 UPS 啊、聯合包嗰啲，就算賺錢啊8000多億咧，佢裁員咧，佢一樣啦。 係啊， 啲員工一個月即係留低，即係做多一個月，咁即係其實好多不良僱主咯。咁所以其實國泰都算即係係唔開心嘅，但係都叫做今次都叫做走得。方案好少少嘅，都挨咗咁耐咯。 好啊，多谢刘小姐嘅意见啦。陈泽铭又点睇咧？嗱，而家即系政府都仲系酝酿紧呢个取消强积金对冲遣散费嘅。咁今次即系当然国泰做法可能会较为宽松一啲啦。咁但系头先正如刘小姐所讲，好多公司咧即系可能会趁住未出台咧，咁就。讲紧炒人会唔会咁啊？ 嗯，系啊，嗰、那个强积金对冲呢件事又系摆咗喺政府其中一座所谓嘅大山当中，咁多年都冇解决嘅。咁讲翻国泰呢件事件，其实我客观咁讲，其实我都觉得系较为可取嘅一个离职方案啦，系比劳工法例嘅最低要求咧系好嘅。我亦都睇到有啲报道话，之前曾经停职留薪或者翻咗 part time 嘅，佢都补翻俾佢嘅，即系要系全个月薪俾翻佢，系冇需要佢去扣薪嘅。咁所以总的来说咧，其实系不幸中嘅大幸啦。咁我亦都想回应翻之前头先工会阿梁佩允讲过一样嘢，我都想赞一赞港龙啲服务员啦。我记得有啲航班系好短嘅，譬如飞台北咧，真系好短时间嘅。咁佢喺咁短时间要起飞，又再派埋一啲用餐俾乘客，系好难嘅。佢哋真系跑嘅，喺个航机里边系跑，好赶急去派食物，跟住收食物，系好辛苦嘅。咁我真系冇见过其他国家嘅航空公司个工作效率系咁高嘅，咁所以真系向佢哋致敬嘅。 好，我哋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讲讲其他题目啊。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俾面文化从何而来？呢种文化喺香港盛唔盛行咧？边啲行业阶层又特别追捧？唔识做系咪人生大忌嚟嘅咧？唔俾面代表住啲乜嘢嘢？呢个系咪所谓世界仔嘅生存之道咧？刘天赐、林佩里、桂湘一齐讲俾面文化。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时代纷扰，日子翻腾。 当生活不再如常，艺术又何以立足？ 电视节目《好想艺术》，一年十集，专访二十位艺术家，每人以一个自选嘅关键词做主题，借题发挥，分享当下嘅创作，记录心情，为时代作见证。 逢星期日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在事业高峰期急流勇退，积极推动社企发展，帮助过百位残疾人士就业。精神健康大使凌浩云是抱着什么心态去经营社企呢？请留意星期四健康人物专访， 健康热线1872311，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6啦，自由风，自由风咧，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泽铭喺度吓。陈泽铭啊，头先都讲到咧，就系国泰咧就因应住疫情咧，需要做一个大规模嘅企业重组啦。咁但系睇翻，其实疫情打击嘅又何止系航空业啦？ 嗯、 其实咧，即系各行各业咧都受到好多嘅打击噶，都导致咧系失业率系推高。嗱，寻日咧政府就公布最新嘅失业率数字，咁就系6.4%嘅。这个数字呢就是近16年以来的高位来的。咁而失业的人数呢就再增加11500人，去到呢接近260000的了。咁而睇返呢一啲嘅各个行业嘅分布呢，咁就见到最高失业率嘅行业呢，咁就係餐饮服务业啦，同埋呢就係楼房装饰修葺及保养呢两个行业。两个嘅失业率呢都係超过15%的。咁至于最新嘅升幅最大嘅行业呢，咁就分别呢就嚟自係零售业同埋呢艺术娱乐及康乐活动呢两个行业啦。两个行业嘅失业率升幅呢都係呢1.1%嘅。咁都见到呢啲嘅行业都可能呢係受住个疫情去到打击啦。咁而仲有一个嘅数字呢就係嚟自青年人啦。讲緊青年人呢就係讲緊20至24岁嘅人士嘅失业率啦。最新呢个年龄嘅组群，佢哋嘅失业率呢达到20.1%，增加咗1.6%，即係话呢超过两成嘅呢个20至24岁嘅年轻人呢就係失緊业啦。呢个年龄嘅群组呢多达呢44500人失业㗎。阿陈泽铭点样睇呢啲数字？ 其实真係担忧嘅。你头先嗰个数字当然係仲未计入啱啱国泰呢一单嘅裁员， 因为讲緊7至9月大家刚刚讲嘅数字。 咁我睇到有啲报道话，今次呢一个国泰裁员本身已经可以再增加失业率 0.2% 㗎啦。咁所以係担忧嘅。我或者用一个比喻，头先陆宇光讲到係16年来以最高，16年前发生咩事啊？就是 SARS 咯。SARS 2003年嘅时候，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失业率最高系去到 8.5% 嘅，我冇记错。咁所以咧，而家我哋仍然未去翻 SARS 最严重嘅情况。但系我个人睇咧，今次个经济嘅情况咧，比2003年 SARS 更加严重嘅。第一，我哋今次历时长过 SARS 好多。SARS 当年几个月，7月、8月。2003年已经完咗啦嘅疫情，但我哋而家仍然系无了期嘅，仍然系有嘅，咁所以我系担心嘅。你头先提到咧，喺年青人嘅失业率特别高，其实 20% 真系一个非常高嘅一个数字嚟嘅，即系喺香港真系从来未试过咁高嘅，咁所以系我特别担心嘅喺年青人呢一方面。 咁各位听緊节目嘅朋友啊，有冇啲喺疫情之下真係不幸失业，咁会唔会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下你嘅故事呢？我哋电话1872311，1872311。咁头先都讲到话，即青年人嗰个失业率系升高咗啦。咁究竟有咩方法可以帮到佢哋呢？佢哋有冇咩出路呢？我哋电话旁边请嚟一位嘉宾，就係香港青年协会嘅督导主任邝永琪。邝永琪你好。 你好，陈生、陆生你好。 点样睇呢个青年人，即系20至24岁失业率去到两成咧？点样睇？ 其实头先讲得好啱，我哋睇到一啲数字，其实我哋都系好担心嘅。即系我估疫情咧，其实对青年人有好大嘅冲击，除咗真系打乱咗佢哋读书啦、职业即系 training 嘅一啲计划之外咧，其实对佢哋揾 求職咧揾工咧，其實都係相當困難咯。特別提到十五至十九歲嘅青年人啦，其實你應該咁講，十五至十九歲咧，其實喺咁多年以嚟咧，呢類嘅青年人都比較高嘅嗰個失業率。但係喺疫情底下咧，我相信佢哋嗰個求職嘅面對嘅困難咧係更大啦。咁除咗十五至十九歲，其實都睇到二十至二十四歲，即係咧啱啱畢業嘅青年人咧，其實佢哋都係面對好嚴重嘅即係失業嘅狀況咯。咁我相信即係頭先正如剛才嘉賓都有提到，03年嘅時間咧，其實個時間好短，但我哋睇到咧今次嘅疫情咧係仍然未完結啦，同埋好多時咧係有少少唔穩定，即係好似好翻啲啲嘅時候，又突然間又轉差，好啲啲又轉差，咁變咗咧其實都好影響佢哋我諗求職啦，或者即係求學嘅打算咯。咁呢個都係我哋觀察得到嘅咁樣。 啊，邝颖琪都想問翻咧，即係講緊二十至二十四歲啫，咁但係其實以你嘅觀察接觸年青人，其實有冇話邊一啲嘅社會階層嘅年青人可能面對嘅失業問題係嚴重啲咧？即係究竟係可能係技術即係比較低技術嘅朋友啊，還是可能係大學畢業生喺呢段期間揾工係難啲咧？ 我諗其實兩極化，咁例如咧，真係十五至十九歲呢班青年人咧，其實絕大部分咧正常情況下應該係求學嘅，咁但係咧因為各種原因啦，可能佢哋嘅能力啊相對係比較遜色啦，又或者可能佢讀書嗰個意欲比較低，出得嚟做嘢嘅呢一個年紀嘅青年人咧，其實佢嘅競爭力係相對低啲嘅，咁好多時候我哋都發現咧，係一啲可能係一啲有特殊學習需要啦，我哋叫 SEN 嘅青年人，其實佢哋就職嘅時候咧，面對嘅問題係好多嘅，咁同埋喺工作上面亦都係要好多嘅適應啦。咁另一個極端咧，就係講緊即係大學畢業生啦。其實我哋睇緊大學畢業生咧，近年咧都有一個向下流嘅情況啦，即係講緊佢大學畢業咧，其實佢從事一啲咧唔係佢哋專業嘅一啲工作，甚至乎咧係越揾越低級啊，令到佢哋咧，其實嗰個晉升，我哋經常話佢哋佢冇一個缺乏一個向上流嘅機會。咁我哋都觀察到呢啲狀況，而通常咧都係一啲可能佢讀嘅科目咧比較general 一啲嘅，即係未必係一啲專科，例如可能一啲社會科學啊。語文啊 ,BBA 啊咁樣，咁特別受疫情影響，可能有一啲嘅酒店啊，咁呢類嘅學科呢，我相信可能對佢哋今年嘅畢業嘅狀況呢係更加嚴重囉。 邝颖琪，其實我都幾同意你講法，因為我自己都可以講係都係僱主啦，我都有請人嘅。咁有時我請一啲年輕人嘅時候咧，個問題咧就係佢哋冇工作經驗啊。即係如果一個新嘅大學畢業生，佢完全冇工作經驗，而佢讀嘅科目咧，亦都唔係一啲專門嘅科目咧，我就好難去決定請唔請佢，因為我冇 track record 啊，所謂。這個問題係咪係普遍嘅咧？ 是的，其實呢對於即係點解就算在疫情之前呢，其實青年的失業率呢都相對比較高的，正正都是可能跟他們的經驗比較少相關啦。咁在可能全民就業的情況底下呢，他們的競爭力都相對低的。咁當然除了是工作經驗之外，可能他的人生閱歷啊，甚至乎他可能過往畢業之前可能他都未有相對的一些經驗是累積得到。咁令到他們入職嘅能力咧，或者嘅競爭力咧，都相對係低一啲。咁所以我哋其實都好鼓勵青年人咧，其實早少少咧，揾到自己嘅方向啊、職志啊，以至可能佢喺求學嘅時候已經累積一啲相關嘅經驗，譬如參與一啲實習嘅一啲嘅計劃啦，又或者去嘗試參與一啲義工服務，儲多啲自己嘅經驗，令到佢嗰個競爭力都高啲咯。 我記得咧，之前有個講法咧，就係嚟自政務司司長啊。咁佢阿張建中咧，就係早前出席一個活動嘅時候咧，就呼籲過年輕人咧揾工嘅時候就唔好太揀擇，就話咧就算做洗碗咧都係工作經驗，叫青年人咧要做好期望管理。咁呢個八月嘅時候講嘅，咁你又點樣睇呢個講法咧？ 期望管理咧，我相信係無論係任何一個人求職咧，其實都應該要準備嘅。咁包括咧，可能係要了解自己嘅能力啦，了解自己嘅興趣啦，咁而亦都要知道咧，其實你可能面試嘅職位其實係需要啲乜嘢嘅技能啦。咁當然啦，好多經驗可以累積嘅，係啦。咁其實咧，可能從即係揾翻同自己學科興趣相關嘅經驗咧，對於受聘嘅機會咧都會有分別啦。咁如果我舉個例，譬如從事社工嘅，咁其實可能做多啲嘅義工服務， 相關嘅一啲嘅實習嘅機會咧，其實都會令到佢即係獲聘嘅機會增加咯。咁其實都睇翻佢嘅興趣啦，同埋佢求職嘅即係要求啊咁樣咯。 而你所知有冇呢啲例子啊？即係可能一啲畢業生咁，佢真係揾唔到工啦，要做一啲比較勞動啲、技術啲嘅工作，有冇呢啲例子啊？ 都会有嘅，譬如我谂你哋都听过唔少嘅青年人，可能喺而家呢个时间就会做一啲炒散嘅工作啦，又或者而家一啲外送员啦咁样咯。咁喺疫情底下，可能都好多人会即系喺屋企食嘢啦。咁其实我哋都有唔少嘅青年人，甚至乎我哋自己咧都举行过一啲计划咧，系短期俾一啲青年人咧就有啲短期嘅資助啦，希望佢哋都幫手，可能送一啲嘅防疫物資啊，咁希望都俾少少即係嘅生活津貼佢哋。咁我哋都有呢類嘅青年人。咁頭先特別提過，譬如一啲從事一啲演藝行業咧，其實我哋好多時見到一啲自雇人士啦，或者一啲自由工作者咧，喺呢個疫情底下咧，其實佢哋嗰個影響都幾大嘅。咁因為一停咧，就即係所有譬如學校嗰個停課啦，或者所有演藝嘅表演啊，咁其實都停曬咧，令到佢哋咧一下子咧係冇收入喎。咁所以咧，佢哋唯有咧去從事其他嘅工作，咁可能即刻就可以即係轉行啦，可能做一啲清潔啊，又或者係做一啲外送嘅工作，其實即係至少都幫補一啲生計咯。 嗯，明白，好啊，多谢你邝永琪，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好。 邝永琪咧就系香港青年协会嘅督导主任嚟噶，陈泽铭点睇啊？即可能有啲毕业生啊，都可能要头先佢都讲啦，即可能都真系要做啲期望管理啊，喺呢个即经济不景嘅时间之下。 我都系同意嘅，因为我自己都有见过工啦，最近即系见一啲年轻人啦，咁佢哋似乎即系自己冇工作经验，但系要求嗰个底薪系较为高嘅，即系比我想象中系高，因为完全冇经验，我可以预期我头三个月咧都系train 佢嘅，咁但系佢哋要求系高嘅。咁第二样嘢咧，头先阿邝琪都讲到，年轻人咧其实系要对自己嗰、那个就业增加自己就业能力咧，应该系要武装自己好啲咯，咁就会揾到工作机会大啲。 系，我哋电话18723111，唔知听众又点睇咧？电话旁边有听众黄先生喺度啊，黄生你好。 咁啊，国泰咁啦，咁其实我哋公司九月底都裁咗成40几50人。 唔好意思，你介唔介意讲下你公司咩行业啊？ 咁其实一啲服务业啦，类似 吓， 即系都半 professional， 但系咩行业就唔系好方便，因为好细个 吓， 系啦。咁其实主要系做一啲即系好大嘅外资嘅企业。嗰啲嚟噶，咁都大概咁啊。咁其實咧，佢又攞咗第一期嗰啲政府嘅補貼嘅。咁佢而家咧就變相好似咧，俾埋錢佢炒人咧，個僱主係完全係可以慳翻好多錢啊。咁而家唔緊要啊，嗱，俾人炒嗰啲都覺得好慘喎。留翻低嗰啲啊，一個人要做兩份嘢，食多幾飯，即係唔好以為。因为香港个劳工条例其实真系好比第三国家，甚至要比吓祖国啊、中国啊更加差。 嗯， 咁你即系譬如大陆咁样，可能系讲紧系赔 N 乘二 N 乘二 N 加一咁样嘅，即系譬如你做10年，咁赔廿几个月嘅。咁甚至乎个保障系好过香港好多啦。你又对冲，又啲讲到天荒地老都未啦，根本个政府都冇心去做嘅。 嗯嗯， 咁都咩啦？咁另外咧，头先想讲一讲啦，即系听到有一个听众啦，我姓林，我好似姓林嘅，佢就话即系话咩人哋带人去咩机场啊，即公盟啊，咁我想问啊，工联会今日去咗边啊？ Okay， 好，我哋有机会再讲呢啲话题啊！多谢黄先生。黄先生头先提到咧，就系话啊，有冇啲雇主可能系攞咗保就业嘅津贴咧，但系就结果都系炒人。咁、但系其实根据保就业嘅计划咧，系需要咧确保个雇主咧系留住嗰啲嘅员工人数嘅。咁如果系炒咗嘅话咧，咁雇主一系请翻人啦，一系咧政府可能会问佢追翻一啲嘅补贴嘅差额嘅，系要罚款嘅吓。不过保就业就11月就完结噶咯、会唔会真系？11月之后吓、可能会真系先至见到个裁员潮嘅出现啦吓。 系，而政府亦都讲咗，再注资去搞呢一啲抗疫嘅措施嘅机会已经唔大噶啦。咁、所以而我经常讲咧，仲未见顶嘅失业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宣布重组，国泰航空包括国泰港龙，整体大幅裁员大约8500人，其中在香港将会裁减大约5300名员工。国泰港龙航空即日停止营运，国泰及香港快运会申请港龙以往服务的航点。管理层说，疫情带来沉重打击，重组是迫不得已的决定。港龙工会对停运感到遗憾，不满公司作出决定时未有邀请员工参与。国泰工会就表示对公司裁员的决定相当失望，又认为赔偿不算得丰厚。本港新增8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残疾人士院舍国宝之家群组再多1人确诊，患者是一名66岁男子，前日发病。另外7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埃塞俄比亚、比利时、美国、菲律宾及印度抵港。本港至今累计有5269宗确诊个案。警方拘捕一名17岁中学生，涉嫌在今年1月纵火及刑事毁坏一间西饼店。警方表示，呢名中学生在案发时16岁，今次是他第2次涉及反修例的暴力事件被捕。警方话，被捕青年在1月11日的晚上，和另外3人冲入长沙湾一间西饼店，打破玻璃橱柜，并且向店内投掷2樽已经点燃的汽油弹，以及向货架淋上通渠水，而通渠水浅中一名顾客的双脚。4个人其后逃离现场，留下一个纸袋，内藏2樽未用过的汽油弹和多支卡式石油气。这名青年在今年8月31日亦都涉嫌在旺角非法堵路被捕，当时在他身上搜到一张网上新闻平台的记者证，会循有否被教唆的方向调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海关没有限制南韩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有关物品的进口。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已经就防弹少年团涉及韩战的言论表明中方立场，强调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促进友好，应该是共同的追求。中方注意到南韩外交部发言人有关的表态，双方的观点相近，中方愿意同韩方一起共同为促进两国友好作出积极努力。赵立坚强调，中国海关等政府部门没有制定限制防弹少年团有关物品进口的所谓政策，中方支持和促进中韩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不希望类似不负责任的报道评论继续干扰两国关系气氛。南韩传媒报道，防弹少年团早前就韩战的言论引发中国网民不满，中国海关禁止有关物品进口通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明日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及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只系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嘅减风措施啦，已经取消咗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是接近卫理道，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窝打路道那边排到去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就排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近住平石对开，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仲係比较车多繁忙一啲，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盛苑。提一提大家啦，长沙环东京街有水务急收㗎，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元州街嘅中线係封闭咗，揸车朋友经过啦请小心留意。要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多啲时间去过马路噶，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写下不平凡。 学校终于开学了，但开学礼就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不一样。 今次新冠肺炎的威胁比起2003年的 SARS 疫情更加严峻，我们感恩香港人表现可以说是超水准， 但我们一定不可以自满，因为在即将来临的秋冬，疫情必定会再恶化。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 千言万语，安防之处。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泽铭。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直播室咧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泽铭啊。陈泽铭啊，这个时间我哋讲讲一啲嘅长者政策啊，长者受惠嘅政策啊。 嗯，好啊。 咁有啲人觉得咧，即系一听到咧，老阿记就拍晒手掌噶啦。 嗯。 咁讲紧嘅咧就系2蚊嘅乘车优惠吓。咁而家咧就系65岁以上嘅长者啦，咁就合资格咧就系攞到呢个政府嘅长者乘车优惠啦。咁就系2蚊咧就可以搭呢一啲嘅交通工具啦，包括你巴士啊、港铁啊等等咧都可以系用2蚊嘅价钱咧就搭几远都得啦。 嗯。 咁好多咧就系老阿记咧都好中意呢个嘅政策啦，即系方便佢哋出行啦吓。呢个政策咧就2012年咧就系推出嘅，咁到而家咧，特首林郑月娥咧都仲系讲紧话咧，系觉得系特区政府最大嘅德政嚟噶吓。咁啊，但系咧就系今年一月嘅时候咧，咁就林郑月娥咧就系公布咗一啲嘅民生政策啦。咁大家都记得今年一月嘅时候咧，咁啊香港就经历咗连串嘅一个社会冲击、社会风波啦。咁当时咧就其中公布嘅一项嘅民生措施咧，就系将呢个嘅长者乘车优惠2蚊乘车优惠嗰个嘅合资格嘅年龄嘅门槛咧，由65岁下降至到60岁， 嗯， 有个咁嘅建议。换言之咧，嚟紧咧就60至64岁嘅人咧都可以受惠啦。咁啊话咧会多60万人咧可以受惠。咁， 嗯， 但系咧事隔咧就系大半年啦，都完全都冇乜起色咁样，冇乜进展啊！究竟呢个计划嗰个嘅进展去到边度咧？咁咁早前咧就有啲立法会议员问啦，咁亦都政府都话咧，咁其实咧嚟紧嗰个开支咧就会越嚟越大噶啦吓，人口老化越嚟越大啦。亦都有啲行会成员咧，咁啊近排就话啦，都考虑到咧而家个经济环境系咁，再推出呢个计划咧，会为政府带嚟沉重嘅财政负担，所以咧就话咧要政府再检讨，就唔知道咧几时先可以推出呢个政策啦。陈泽铭，如果真系呢个计划做唔成嘅话，咁会带嚟咩后果咧？ 系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政府不能言而无信啦。特别我哋个政府嘅民望，大家都知道唔算高啦。咁如果系一啲咁嘅政策宣布咗而系撤回嘅话，咁当然 並非好事啦。咁但係我更加着眼點咧，就係對真係老年人士嘅優惠，即係我自己屋企都有老人家啦。其實唔係單單一個福利咁簡單嘅，其實有呢個兩蚊嘅優惠咧，好多老人家咧真係可以喜歡去嘅地方可以去。嗱，咁第一對佢健康有幫助，身體健康、身心健康都有幫助。第二，而家香港真真正正的退休年齡其實是冇咁早的，好多在60歲以後的高齡人士啦，我叫做都仍然是工作的，咁呢樣嘢其實係對佢哋個就業都有幫助，咁所以實際上面嘅層面咧係幫到個經濟，唔係單單係一個福利咁簡單嘅。 嚇、啊，咁亦都講到話而家嗰個退休年齡啦，大家都諗緊係咪可以再延長啊？即係再釋放一啲銀齡嘅一啲就業嘅能力咧，就業嘅市場咧，咁所以當初咧，就如果話將佢去個合資格嗰個年齡啊下降到60歲嘅時候，會唔會就鼓勵到呢個60至到64歲嘅人士都可以即係積極啲喺投入呢個嘅勞動市場咧？咁但係。就而家咧，就可能因為唔同嘅意見啦，即係行會都有啲人嘅意見咧，就係話即係個財政負擔都幾大嘅，咁搞唔搞得成咧，都係一個疑問。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啦，頭先你都講咗啦，即係特首喺年初已經講咗有咁政策啦。如果而家話冇咗嘅時候，咁引嚟嘅一個即係政治嘅效果又係點咧？咁都見到唔少嘅政黨啊、議員啊，都講得話非常之遺憾啦。如果真係冇得搞唔成的話，因為都應承咗嚇。 系，咁而家都系吹吹风啦，所谓未必系未有一个正式嘅决定啦。咁但系根据我哋嘅了解，政府好多时都系吹吹下风咧，就可能会变真嘅。咁所以我哋咧，如果真系要反对或者有唔同意见咧，早啲发声俾政府知道，其实系好事。 嗯，我哋电话1872311，1872311，咁大家又点样睇呢个两蚊乘车优惠咧？系咪应该即系将嗰个合资格嘅年龄降低至到60岁咧？咁但系政府话啊，而家都可能会冇钱，咁会唔会都影响到呢、這个？计划系咪做得成咧？欢迎打嚟1872311啊！我哋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议员，就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啊。陈恒斌你好， 系你好，雷哥。 点样睇呢个消息咧？即系话有机会做唔成啊？考虑到财政负担。 嗱，我哋当琴日知道有议员都喺度引述一啲报道嘅时候咧，我哋系表示系诧异嘅。咁我哋今日咧亦都系向传媒讲咗啦。咁我哋係即係表示失望啊！如果係真係咁樣嘅話，咁今日亦都有市民打嚟我哋辦事處，就表示憤怒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咧有必要咧走出嚟同政府講啦。咁就係如果呢個60歲長即係銀齡一族咧，可以有機會乘車優惠咧，一個做法咧其實係政府喺之前即係特首自己今年年初已經係提出。咁提出咗之後，佢實話實指話即係考慮會做啦嚇。咁但係如果而家咧突然間因為種種嘅理由嚇，咁就會唔做，或者係會有其他嘅因素咧，我哋會覺得令到市民失望之餘咧，亦都會懷疑，即係政府究竟你嘅制度或者你嘅政策出嚟講唔講口齒咧？咁同埋咧就係、是。如果咁樣，亦都會令到政府個即係信譽啦嚇，會下降。咁所以我哋希望政府三思，亦都要即係出嚟交代清楚啦，就唔好讓社會太多嘅猜測。 系其实对于呢个计划嘅推行咧，最有质疑嘅啲意见咧，就系讲紧嗰个财政负担啊。咁都知道咧，而家因为疫情嘅打击啦，咁所以都令到香港嘅经济咧系受到打击。咁政府嘅收入咧，都因为或者政府嘅即系库房啊、储备啊，咁啊都因为做好多嘅抗疫措施咧，使好多钱啦。咁啊见到咧就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啊，咁就喺七月嘅时候都答过议员嘅问题啦，咁都讲到话而家咧嗰个嘅。这个两蚊乘车优惠的开支大约13亿、啊、如果要去到2025-26年呢，个计划就可能会达到70亿噶咯，亦都见到即香港人口老化啦，咁啊呢啲嘅如果你即再放宽呢个嘅资格嘅话咧，个财政负担只系会越嚟越重，点样睇呢个讲法？ 我哋咧就知道政府喺度话，即系而家佢就唔系话咩财政负担，反而佢喺度讲紧咧就系话会俾人滥用咁样。咁但系我认为咧，其实任何政策都可能会有机会俾人滥用，最主要嘅系睇下你点样执法同埋防止滥用，就唔能够话因为俾人滥用或者有机会俾人滥用就唔推。 咁我覺得政府你可以考慮下點樣可以防止人濫用，甚至乎你制定一啲規矩嘅時候，你可以做得好啲。咁但係咧就完全就唔應該話，即係你之前應承咗嚟嘅，而家就突然間一下咧就180度轉變。咁至於財政負擔嗰方面咧，我覺得政府你咪可以設一啲規矩啦，定立你呢個政策上面你必要嘅一啲規矩啦。咁就唔係話即係隨意嚟。咁俾我哋個感覺就係話，如果呢一個傳聞係真嘅話咧，咁我哋會覺得政府係好隨意啦。當其時佢攞出嚟話十項惠民措施嘅時候，佢係咪即係完全冇諗過個財政負擔咧？咁係因為社會可能有好景，有唔好景。咁好景嘅時候就係諗下點樣惠民，唔好景嘅時候就即刻諗下點樣縮沙。咁我哋政策係唔會有任何連貫性㗎喎。咁會唔會係搞一下呢就由其他以前開支落嚟嘅。咁又會係即係落縮呢，咁市民又會好多憂慮嘅其實。 陳永斌，你頭先提到呢個濫用嘅問題啦。咁我聽到啲講法就話政府簡單啫，佢睇呢個長者八達通卡個發行數目就覺得係有濫用啦。咁你係咪用呢個角度睇，如果係嘅話又有咩方法去改善呢個所謂濫用嘅情況呢？ 其實最大問題呢就是政府自己本身唔去監管。而家買長者八達通卡呢是没有任何規限的。任何人一个18岁的人他说要去买张即是长者八达通卡呢咁都会照卖给他的。咁这个是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亦都是有办法堵塞的嘛。咁亦都可以即是在叫八达通公司咪出一张俾长者所有即是65岁以上的人或者60岁以上的人呢他先可以有这张卡咯。咁就唔係话即係随便可以买，就由于点解会有滥用，就係因为政府正正係唔去处理唔去執法嘛。咁你唔去執法就赖个政策，其实就唔係，係应该係你喺執法上面或者喺处理上面你可以做得到嘅嘢嚟㗎。 其实呢即係个问题呢，就因为而家可以攞住将长者八达通已经享受到呢个2蚊嘅搭车嘅优惠啦嘛。咁其实嚟緊再去收紧啲，即係譬如话一定要登记咗名嘅八达通先至可以用呢个嘅2蚊乘车优惠，咁咪得囉，系咪呀？ 本身呢我哋初初建议嘅时候呢就係都话喂，不如你俾埋60岁咁可以攞住呢张卡啦。咁當其時呢佢就話唔適宜，因為可能會有濫用，咁所以呢要特別發行一張叫銀齡卡嘅八達通卡啦。咁我哋都接受嘅，咁但係呢而家佢直情係話即係因為有種種原因要係推遲嘅，咁我哋覺得就即係係比較唔合適啦。咁至於政府話喂個開支負擔啊會好重啊咁樣，咁其實大家係計數嘅啫。你可以某啲時候你自限都得㗎，係咪？即係咪要如政府所講好粗放式去放，或者係完全係冇監管之下去放，咁呢個我就覺得會被人濫用。但如果係有一個比較完整嘅執行，话十五兆监管咧，咁呢个系唔会有问题。 陈南斌啊，仲有一个问题咧，即系都俾人诟病嘅呢个计划，咁就系讲话所谓滥用啦，就系话咧啲长者咧就系长途车短途搭吓，即系本身嗰条系长途车嚟嘅，本身要俾10蚊咁样啦，咁但系咧即系个长者咧就系我嚟做短途嘅用途吓，咁只系中间好短时间就落咗车啦，于是咧佢又享受到嗰2蚊，咁但系政府咧就要补咗个差价。咁亦都咧令到嗰啲嘅長途車咧可能會係逼咗人啦，因為即係增加咗嗰個嘅搭車嘅意欲啦。咁呢個問題有冇辦法可以解決到咧？ 嗱，我覺得咧就呢樣嘢咧就牽涉到教育嘅問題。你推出咗成個2蚊搭車之後，政府有冇教育過啊？喺推出嘅時候有冇同人哋推廣過係要點樣先可以幫市民慳錢同立場慳錢啦？咁另一方面呢，你即使係搭咗啲錢去咗巴士公司嗰度，咁其實你可以同巴士公司去傾如何去處理呢類嘅問題嘅。咁就唔係話即係純粹由個長者去決定，其實政府喺制定政策嘅時候有好多嘢已經可以處理嘅。 好啊，阿陳斌，我講翻頭先呢個長遠對政府嘅財政壓力嗰一點啊。咁政府如果 走出嚟，佢話：我宣布呢個計劃嘅時候係年初，但係而家同年初個財政狀況咧差好遠嘅，因為個整體環球個經濟狀況咁大轉變，所以我而家要作出適時嘅改變我呢個兩蚊乘車計劃。咁呢個解釋你又收唔收貨咧？ 嗱，如果咧佢要咁樣解釋嘅話咧，咁我哋都要問翻政府，咁你仲有冇其他嘢會 cut 咧？啊，包括你政府嚟立法会开位要去加呢样加嗰样，要增加多啲人请人啊等等嘅问题。咁我哋又会有一个质疑，就係究竟咁係咪全部你都係有一个紧缩嘅开支啊，紧缩嘅政策。咁多样嘢你唔紧缩，你唯独是係会啊将长即係60岁呢个政策攞嚟取消。咁甚至乎你会唔会动薪呢减薪呢啊呢啲咁嘅安排你要成套考虑㗎喎。啊，若果你话政府真系唔够钱啦，咁你要用唔够钱嘅方法去处理问题，就唔系话断绝式。你而家话呢嚿嘢俾咗大家，跟住抽翻，咁大家就会好难理解，究竟你系冇钱，定系当初冇谂清楚，还是系你而家唔想认账呢？ 其实睇翻一啲政策嘅近期嘅收回或者改变咧，都唔系冇先例啊。即系譬如政府啱啱就喺星期一嘅时候，咁就话要撤回呢个嘅一手楼空置税同埋专营的士相关嘅法案。咁当中嘅理由就系话因应经济情况同埋社会嘅意见，作出适切嘅考虑啊嘛。咁所以其实都唔系冇一个咁样嘅先例，系咪咧？可唔可以咁理解？ 嗱，嗰啲系关于一啲立法嘅条例嘅处理。另外呢一個咧係關於一啲市民嘅福祉福利嘅處理，我相信兩者係唔能夠一齊攞出嚟傾，即係並排去諗嘅，係因為一個係關於個規管嘅問題，另一個咧係關於福慧民開由政府提出嘅一個方案，咁佢係咪即係話佢當初係冇諗得詳細咧？所以其實我哋呢兩日唔係批評政府，我哋而係想政府去交代清楚究竟佢成個思維係乜嘢，就唔好俾大家估下咁樣估落去呢，其實大家對成個政府嘅威望甚至乎對於市民嗰種憤怒呢係冇辦法去平息㗎、okay. 希望政府都要留意。 好，唔該晒陳恆斌，多謝你。陳恆斌呢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㗎，不過呢個消息呢都仍然係啲報道呢就係引述有啲行會成員話對呢個嘅計劃有保留，咁但至於政府有取態未呢都未知道㗎，咁要睇睇個事態嘅發展啦。我哋電話 1872311,1872311 都聽聽聽眾嘅電話先啦。有顏女士喺電話旁邊啦。 係，你好陸總。 請講。 係呀，我覺得呢香港政府呢唔可以失信於香港市民。點解呢？我都是這個銀齡一族的，但是呢、就是我覺得呢政府呢你應該要立例咯，你啲人去買這個即長者八達通啦，呢個65呢個銀齡卡啦，你最好呢就拿條例一定要攞香港身份證去買，65歲又好60歲都好一定要咁樣啊。點解呢？因為你攞咗身份證，有你個身份證登記啦，有你個名啦，咁就唔會咩啦，唔會話俾人哋咩啦，攞出去盜用啦。啊，點解我要咁講呢？因為呢係我識得有啲朋友呢，佢呢老公夠65歲，佢未夠嘅，咁佢年齡呢即係佢個樣望落好似65歲咁樣，即係有白頭髮有剩呀咁，咁佢老公買張卡，買多一張兩張，咁佢就用得啦，咁變咗呃政府就唔得，你要立埋例，即係如果人動用咗嘅就要重罰嘅，因為呢啲係政府嘅資源嚟㗎嘛，啱啱啊，即係你應該要係你嘅用嘅就是、你就可以值得去用嘅，即係你65歲，我俾你用咯，係咪先？你60歲俾你用咯，同埋咧有60歲去用咧，咁同埋啲人未退休啊嘛，咁俾啲人平啲去，即係搭兩蚊，可以翻工啊，可以促進下呢個社會啊，啱啱啊？去做嘢啊嘛，可以揾錢嘛，啊，所以我覺得咧， okay. 政府咧唔可以失信呢啲香港市民咯， 係、 一定要咁咯，同埋要保。即係補翻個漏洞咯，一定要攞身份證去買。 好，唔該曬顏女士嘅電話，聽到位聽眾先啦。 好， 有葉先生喺度。 哦，係， 葉生你好。 我只係覺得咧，嗰、那個其實個政策都係值得支持嘅，無論個開始係60或者65以上咁樣。咁因為其實即係啲即年紀嘅好多都係我哋啲長輩咧，其實無論係疫情。定唔係疫情都即係、大大小小，無論喺家庭內外都即係其實幫助咗好多嘢嘅。即係嗰個 乘車個優惠係有個促進力，加埋其實係即係對佢哋嗰個 wellness 都好緊要嘅，即係佢社交啊，或者去啊探下朋友啊嗰啲。 你有冇啲即係例子可以舉下？即係譬如有咗呢個2蚊搭車之後，咁對於一啲銀髮族啊，咁啊嗰個生活有咩改變啊？ 喂，佢搭車去過嚟屋企度見下啲小朋友， 即係屋企長者係嘛？有啲屋企長者 嘅例子。係啊，咁如果佢個心裏邊開心嘅，咁你醫療負擔都少啲啦，係、咪？ 明白。 咁另外就係、我有個諗法就係、而家我哋即係好多市民都有嗰啲交通津貼噶嘛、其實可唔可以亦都即係譬如我哋嗰啲交通津貼，我哋可唔可以即係將佢轉咗去嗰、那個呢、這個長者停車優惠嗰度即係俾佢哋用咧？咁可唔可以有個咁嘅選擇咧、 ？OK， 好啊，多謝曬葉先生嘅電話嚇。陳澤銘啊，我想同你傾一傾少少政治嘅角度啊嚇、因為呢個消息尋日傳出嚟之後咧，都見到咧好多嘅黨派嘅議員咧都出嚟咧就表示。好大嘅反應啦嚇，咁、我就見到咧就報道講啦，咁就經民聯嘅梁美芬咧就尋日走出嚟講話係呢個如果呢個計劃搞唔成啊，咁係傷盡香港人嘅心嚇。咁我頭先就訪問咗民建聯嘅陳恆斌啦，咁就見到今日佢哋都出嚟見記者啦，咁就主席李慧瓊咧就批評啊，就話好多市民就批評政府嘅堅離地啊嚇，咁亦都話係對呢個消息如果屬實嘅話咧係極度遺憾啊，咁希望政府咧可以盡快表態。咁嗱，即係呢喺呢個疫情之下咧，可能咧。真係有機會咧，即係不得已咧，要放棄呢個計劃嘅。咁但係會唔會都引嚟一啲嘅政治嘅反效果啊？ 係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出年係選舉年啦，咁所以咧就特別係直選嘅議員咧，要向選民去交代啦，去負責。咁有較為大嘅反應，我都可以預測到嘅。咁但係我諗，始終用翻一個政府嘅政策角度去睇啦。我哋頭先講過啦，又喺經濟上啦、心理健康上啦，對銀髮族都係一個好嘅政策嚟嘅。而再比較下國際嘅例子，其實係新加坡啦、北京啦、悉尼啦、倫敦啦，其實都有類似嘅優惠，都係60歲做劃線嘅，60歲以上都係政府有補貼嘅。咁所以呢樣嘢可以話係國際趨勢，而我哋睇到有好多係好嘅現象。咁所以如果政府真係作出一個決定去收回咧，其實係有我 會咁而家非常時期啊嘛，係 啱啊，即係我會覺得政治上不智。我會覺得上，咁但係頭先講咗啦，好多政黨一定會有較為大嘅反應嘅，咁所以對政府嘅威望啦，以至其他嘅政策執行咧，都可能有影響嘅政治上。 我哋聽多位聽眾嘅電話先啦，有陳女士喺電話旁邊，陳女士， 係啊，晚安啊，咁多位， 你好，請講啊。 咁咧就我係支持唔好話60歲。就有2蚊呢個乘車優惠嘅， 點解咧？ 因為好多60歲嘅人，佢根本就翻工，咁佢根本就無需要話有呢個優惠。咁佢59歲都係咁樣啦。咁點解一踏入60歲，咁佢翻工又可以又平啲咧？個搭所有嘅車，同埋最初原本咧65歲咧，就因為咧就我哋敬老，咁希望咧鼓勵啲長者咧都可以，因為2蚊就好平，咁可以周圍去就唔使話。要諗住啲交通費就不敢去咁樣噶嘛，其實就唔係一個福利嚟噶噃，我記得，咁依家講到好似險咗嗰班人嘅咁，咁我覺得就好奇怪咯。當然啦，嗱，如果我哋係個庫房係充裕嘅，係有錢嘅，咁再個年齡限低啲都得，咁但係而家又冇錢啊嘛，咁同埋我覺得。嗰2蚊啫，點解會搞到咁大反應呢？根本就係冇嘢攞嚟講嘅。其實我就會覺得 啲 市民，同埋仲有添啊，咪仲有啊。而家其實交通都有津貼噶嘛。你每個月使多幾多錢嘅時候，每一過咗個額，你就已經係政府係會有啲 rebate 俾翻你，有subsidy嘅。咁其實唔係好一個損失嚟嘅啫嘛，係咯。 好啊，多謝曬陳女士嚇。点样睇呢个讲法咧，陈泽铭？ 都有嘅，我相信部分香港人士都系觉得唔应该系一个福利主义嘅社会。香港我哋从来都系自力更生嘅一个社会嚟嘅。不过我个人啦吓，平衡各方面嘅意见咧，我始终觉得政府如果已经系推出咗、宣布咗咁嘅政策咧，就唔应该轻易撤回嘅。 咁都要睇睇咧，即系究竟政府最终个取态系点啦。嗱，呢个报道咧就讲紧，寻日咧行政会议都有倾过相关嘅话题，所以有啲行会成员咧都对于系咪长期去做呢个计划咧都有啲保留啊。咁都要睇睇咧，政府咧最终决定系点啦。好啦，今日嘅自由风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啦，拜拜啦，陈泽铭， 拜拜， 拜拜。